家门再开启时，这世界变得温暖，心中升起的喜悦，总在归乡的旅程。当家门再开启时，我会紧紧拥抱。 说跟着人潮流走，已经好久没做梦，我表面不装，内心破洞，没灵魂的人追求。如果只有一条路，世界谁想漫游？如果只有一种花，四季哪有看透？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？我要关上耳朵来决定什么火吹向我。只是复刻，渴望活得有性格。我对抗现实的多，但我享受突破，把沉淀当成对手，让脑海不停地转动，想辽阔的地球。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，是脚步的自由，有选择的自由。人总会被感情给勒索，或被现实绑架，身不由己，最是寂寞。不把我的独特，追求我的快乐，有些执着。

from behind the walls of doubt, a voice was crying out. Say you, say me, say it for always. That's the way it should be.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，最高气温33度，西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4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18到34度，大兴在17到33度，丰台在19到34度。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九眼楼在15到32度，九华山庄在18到35度，京东石林峡在16到33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国产三文鱼到底能不能吃呢？三文鱼糯弹的口感让喜欢它的人难以放筷，而近日的新闻爆料呢，我们日常食用的大部分三文鱼其实是国产养殖的红鳟鱼，但相关负责人说，三文鱼包括大西洋鲑、太平洋鲑、红鳟等多个种类。据他介绍呢，挪威、智利等国也养殖大西洋鲑和红鳟等，不少当地人更偏爱红鳟，而且红鳟的价格高于大西洋鲑。三文鱼是现代水产养殖的代表产业之一，我国淡水三文鱼比进口三文鱼物美价廉，安全卫生，所以消费者不用过度担心食用安全问题。说起最近北京的天气，除了热还是热啊，白天出门都是暴晒相迎的，